提提喵知识，我是 Joy。 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刚出生时的那些记忆呢？我想一般人的话，三到五岁之前那些记忆都已经一片空白了吧？就算有可能都是一些模糊的片段，或者是父母回述给你听，不是你自己直接的记忆。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记住自己所有的事情哦，包括刚出生没多久的事情。这种呢就被视为一种病，叫做超强自我记忆症。一位来自澳洲的女士沙罗克回忆说，她当时只有一周大的时候，她记得她被包在粉色的棉毯里。但大多数人最早一般是四岁左右才开始有记忆。你很容易觉得沙罗克的描述是一种怀旧的白日梦，而不是真实的记忆。但其实她是患有一种罕见的称为超强自我记忆症的综合症，这种综合症也被称为超忆症。这种独特神经性疾病意味着能记起在任何时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患有超强自我记忆症的人能够在一瞬间毫不费力地记起所有做过的事情，包括当时穿的衣服或者是他们当时身处何处。他们能够像照相或者是影像一般回忆起公共新闻或者是个人的事件所有的细节，而且准确性不亚于录影或者是影像的记录。英国电视台曾经有一个纪录片叫做《无法忘记的男孩》，他讲述的就是这种患者的故事。成长的过程中，沙罗克本以为每个人都像他一样能够记住所有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他的父母让他看一段关于超强自我记忆症的电视的新闻片段。当时电视里的那一位英国男子，他的记忆力惊人，他可以清楚地记得任何一天的细节，比如那一天他吃了什么，穿什么，说过什么话，新闻里报道了哪些事，那天的天气如何等等。而我们大部分人一生中可能只记得每年发生不超过11件事。当时旁边的一位采访记者一直感叹太不可思议了。罗萨克对他的父母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大惊小怪呢？这不是很正常吗？后来他的父母解释说，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他们觉得他可能也患同样的病。26岁的罗萨克，他也能清楚地记得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哈利波特的全集，甚至还能指出电影对白与原著的差异。他时常不经意回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比如在出生12天后，他的母亲将他放在座椅上。但这种特异功能也给罗萨克带来了困扰，令他难以正常学习与交流，不受控制地想起其他事总是让他的情绪受到干扰，也常常做噩梦甚至失眠。之后罗萨克就进行了检查，并在2013年的时候确诊。而超强自我记忆症在21世纪初的时候才刚刚发现，而全世界只有大约不到100人患有这种疾病。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为何有人生来就会得这种超强自我记忆症，但是有一些研究表明，患有超强自我记忆症的人，他大脑中的颞叶更大，就如同大脑中负责学习的伪状核一样，这一部位在强迫症中也发挥着作用。这听起来好像很不错，有这种能力的人，他就不需要再用影片记录事情，随时就可以回忆起所有发生的细节，不会忘了之前用过的那支笔放在哪里，也不会忘了老师或者是上司交代你的那些任务。听起来是不是更像超能力呢？这种人如果是侦探的话，那他破案一定会事半功倍。如果是律师的话，那所有的法律条文可能也不用背，看一遍回忆就行了。而那些过目不忘的人，会不会也是这种病的患者呢？超强自我记忆症意味着所有的记忆都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但是对于患有这种症状的人，也可能是一种折磨。虽然一些超强自我记忆症的患者认为他们的记忆有条有理，沙罗克把他的大脑描述为杂乱无章，不断重演的记忆让他头痛与失眠。沙罗克的心理健康由于抑郁与焦虑而饱受影响，他非凡的记忆力让他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情绪的时间机器中。他说，如果我回忆起3岁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会对这种情况的情绪反应就像3岁的孩子，即使他的思想都已经是成年人一样。头脑与心灵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困惑与焦虑。我想人类记忆之所以不那么 清晰的原因可能就是一种保护，但一个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时就可能会出现失忆，这就是一种保护机制。如果你的记忆不能模糊或者是忘记那些不好的记忆的话，这将让你的情绪无法平复，永远停留在痛苦之中。尽管如此，沙罗克已经学会利用积极的回忆来抵消负面的情绪，重温积极性的事情使他能够更容易应付让他沮丧的侵入性记忆。而超强自我记忆症也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入了解婴儿与儿童看待世界的方式的机会。沙罗克讲述了他婴儿期以及学步期那些吸引他的事情。他说他在他的小床上，他会目不转睛地看身边的事情，比如他床边上那台立式的电扇，这让他很着迷，直到他一岁半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不试着去探索一下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而这种能力的另一方面是他对超强自我记忆症患者梦境的影响。沙罗克说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能控制自己的梦境，很少受噩梦的困扰，因为他觉得如果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他就可以改变次序。但是当时他婴儿期的时候无法做到，因为当他18个月大开始做梦的时候，他说他无法区分梦与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婴儿期会在夜里一直哭。他说他当时还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这是不是也就解释了很多小孩为什么会在夜里大哭的原因呢？确实有些孩子在夜里会嚎啕大哭，怎么哄都没有用，就好像被什么附体了一样。原来婴儿期的时候也会做梦，那肯定就是噩梦了。但尽管罗萨克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着清晰的记忆，但是有一件事他不记得，那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在子宫里的记忆，也没有刚出生时的记忆，尽管他的脑子就像一台不断重复的记录仪。但是沙罗克表示说他不会改变什么。他说由于他有自闭症，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改变，他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思考以及自我感受，因为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思考以及感受的方式，他只是想找到处理他的方法。当然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位66岁的美国男子也有这种能力，他被科学家与媒体称为人肉日历。他记得自己每天发生的几乎任何的事情，只要说一个日期，他就能够脱口而出那天他遇到什么人，做过什么事情，甚至包括当天的天气，吃了什么，就像翻查照片一样清晰。随着他的年纪渐长，他的记忆力却有增无减。他说他的手机在2006年9月24日丢了，但是他说他一点都不着急，因为他所有的手机号码都存在他的大脑里。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大脑被塞得太满，导致难以容纳有创造力的讯息，他脑中记了太多没有用的东西。而全球第一位被发现有这种能力的人是一位美国的女子 Jill Price。 她说她觉得自己14岁以后的生活像是被分割成两部分画面的电视荧幕，一边是现在的生活，另一边反复重播着以前的片段。过往所有的欢乐时光带给她温暖与安全感，但经历过的痛苦与尴尬又时常折磨着她。神经生物学家表示，患者不正常地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回忆自己的过去，而且具有从个人经历中摘取大容量细节的能力。超异症者的记忆功能不具选择性，因此这种特异功能既给他们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痛苦。根据加州大学的研究，超异症并非先天获得，这些人拥有这种能力或者是因为突发的事件刺激，或者是不经意发生。发病的原理目前还没有科学的定论，不过他们有许多惊人的相同之处，譬如他们全都是左撇子，并且都有收集东西、排练东西、洁癖、恐惧症等等类似强迫症的症状。通过与正常人大脑的对比研究，科学家发现超异症者大脑构造的不同，他们连接大脑中部与前部的白质比一般人更强健。白质是中枢神经系统中主要的三个组成元素之一，与灰质、黑质并列，它控制着神经元共享的讯号，协调脑区间的正常运作。但这种脑部构造差异仅仅存在于与自传式记忆相关的区域。自传式记忆只包括发生在个人身上的特定事件与事实，所以超异症者的考试能力以及数学能力并不见得比常人有更加突出的表现。但是最令超 抑症者困扰的，恐怕还是没有自主遗忘的能力。专家表示，他们心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记忆，而是在于遗忘。他们在遗忘方面表现得很糟糕，但是遗忘是我们正常人拥有的一种能力。这还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不是吗？如果说所有的事情都记得的话，那会不会觉得整个世界都不一样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以后再也不能以不记得作为借口了。那你们觉得人们应该健忘一点好呢，还是什么都记得好呢？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哦。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一下哦，还有记得订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